喜马拉雅出品，苏玛丽原著，现代言情多人有声剧《唇齿甜撩》来袭，每日四集更新，欢迎订阅收听。第39集，我想给你生个孩子。抱着快递回家时，蒋婉问道：“ 鞋子要拆吗？” 文静的衣帽间堆了很多没拆的鞋盒，文静摇头。蒋婉抱着她的鞋盒送到她的衣帽间，又把那几个鞋盒堆到一起。她又注意到文静十几双一模一样的鞋子，出来时问道：“ 怎么买那么多一模一样的鞋子呀？” 文静正要去洗澡，文言顿了片刻才说：“想知道他们是什么心情。” 什么什么心情？ 买鞋子给我的时候，他们是什么心情？文静瞳仁很黑，但里面没有多少情绪，声音低低的，想知道。江婉愣住。 所以，他一次次去买一模一样的鞋子，买了十几双，还是没能体会他们的情绪。 他眼眶忽然就红了。他走上前，伸手环住文静的腰。文静一直渴望父母的疼爱，见面的时候表现得有多冷漠，内心就有多渴望。怎么哭了？文静伸手摸蒋婉的脸，低头舔掉她的眼泪。去房间。蒋婉伸手捶了她一下。文静抬起蒋婉的下巴，很轻地吻他，从额头到鼻尖再到嘴唇。蒋婉踮脚搂住文静的脖子，两只手安抚似的拍着她的后背。文静按了遥控器，把窗帘关上，随后抱着她到了沙发上。她很耐心，温柔又缓慢。蒋婉满脸都是泪，她搂住文静的脖颈，在他耳边说：“ 文静，我想给你生个孩子。” 文静顿了一下，漆黑的瞳仁有一瞬间的茫然，似乎没听明白蒋婉在说什么。他气息不稳，嗓音沙哑极了：“你说什么？”蒋婉搂住他，亲了亲他的唇。 我说，我想生孩子，我和你的孩子。 文静低头看向蒋婉的肚子，过了很久，她才看向蒋婉，神情带着几分怔忡。 如果她生下来像我一样不正常，怎么办？ 蒋婉眼泪忽然就掉了下来，原来她不是不喜欢孩子，而是怕以后的孩子成为另一个他。 不会的，不会的，我保证不会的。 别哭。 他伸手擦掉蒋婉的眼泪，搂住他的那只手隐隐颤抖，他的心脏鼓动得震耳欲聋。 我心脏跳得很快。 我听到了，那是开心，文静，那是你开心的声音。 文静怔了片刻，低头吻了吻蒋婉的发顶。这一刻，两人都不再说话，只有心脏扑通扑通剧烈跳动的声音，响在空气里。夜幕降临，他们在寒冷的冬季开始期待新生命的到来。在往后的日子里，文静时常会梦见自己的童年。在她六岁那年，家政阿姨做完饭问她想不想爸妈，她以前会说想，阿姨问的次数多了，她就不愿意开口了， 因为他说与不说，结果都是一样的。他整日待在房间里，偶尔隔着窗户看楼下花园里的小孩玩耍，家里的阿姨问他想不想出去玩，他不说话，阿姨便擅作主张带他出去。他见到很多小孩子开开心心地在笑，身边是父母或爷爷奶奶，只有他身边站着一个甚至算不上亲近的家政阿姨。家政阿姨说， 你要跟其他孩子一样，你看他们开开心心的，他们的爸妈就会疼爱他，你也一样啊，你开开心心的，你的爸爸妈妈就会多花时间来陪你了。 他似乎只把他当孩子，所以文静告诉他不会的时候，他还耐着性子哄他。 爸爸妈妈只喜欢听话的小孩，你看看这些开心的小孩都是因为听话。 6岁的文静看着家政阿姨，小小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。 医生说我有病，我不会开心。 家政阿姨被吓到，当晚就跟文静父母辞了工作，也不说原因，只说家里有事忙。文静爸妈找到文静质问她跟阿姨说了什么，文静实话实说。随后文静就听到父母冷声质问， 你能不能正常一点。 他不知道父母在生气，也不知道父母的质问蕴含着怒气。文静长大以后慢慢回忆起这幅场景的时候，他才明白那个时候的父母是在发火，而当时的他无法感知外界的所有情绪，但他能记得所有的场景，当时每个人说过的每一句话，以及每个人脸上细微的表情。他还记得父母带进家里的第一个玩伴是跟他一样大的男孩，他很调皮很活泼，话也很多，他总是不停地问文静， 为什么你不说话，你没有爷爷奶奶吗，你一个人在家不害怕吗，哎，你爸爸是做什么的？你妈妈是做什么的？ 文静没有搭理他。男孩是住家玩伴，晚上就睡在文静隔壁的房间里。那个晚上，当男孩揉着眼睛从房间出来时，看见的画面是文静半合着眼，从客厅走到厨房，他拉开冰箱门，把所有的东西翻出来。客厅没有开灯，男孩只看到一个小小的鬼影在走动，于是他直接被吓晕过去。第二天男孩发烧到40度，接着被送进医院。后来陆续送来的几个男孩都被文静吓到，有些人尖叫，有些人大哭，被送来的男孩无一例外都觉得文静是个怪物，所以第二天就赶紧逃走了。文静记得那些男孩脸上的表情，只是无法感知到他们的情绪，也不能理解他们的恐惧。只是当他们离开时，文静就站在客厅，看着他们头也不回地走出家门。这明明是很遥远的记忆，但是在文静的梦境里，清晰的仿佛昨天才刚发生。 本期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喜欢本专辑的话，一定要订阅、点赞、加分享哦。